捕捉赛场瞬间，回味体坛经典，用声音记录体育，用体育震撼人心，体坛传记文学。 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体坛传记文学，我是夏萌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，我们将为大家播出好儿王涛乒乓父子情。 好儿王涛乒乓父子情，作者王世俊、鲁来顺，由艾宝良朗诵。 1995年5月1日，第43届世乒赛在天津体育馆举行了隆重而热烈的开幕式。国家主席江泽民站在主席台上，亲自宣布大赛开始。新颖独特的开幕式表演丰富多彩，受到五湖四海的嘉宾由衷的欢迎。天津市人民为迎接43届世乒赛展现出极高的智慧，做出了突出的贡献。人们有理由相信，这届大赛一定会举办得圆满成功。5月2日，世乒赛拉开战幕，中国男队在少帅蔡振华的率领下，为夺这块最为沉重的金牌派出了最强的阵容。王涛、马文革、孔令辉、刘国梁、丁松，五虎将。中央电视台对这次大赛格外重视，全部比赛场次均实况转播。从5月1日起，我整天都坐在电视机前收看电视实况。在这之前，我特意向朋友打了招呼，这段时间最好不要打扰我，让我安心地集中精力观看大赛。这次在天津举办的世乒赛真是千载难逢的机会，又离北京不远。我本来打算赴天津现场助战，可是涛涛再三力劝不去为好。他是怕我经不住现场那种紧张的气氛，怕我心脏病发作。为了不使他分心，我就打消了去天津观战的念头。团体赛刚开始，就牵动着亿万国人的心弦。小组赛打响，涛涛的表现令人担忧，他和一些无名选手的比赛，比分不但吃紧，而且还常常落后，打得很吃力。赛后，他总要给我来电话，我告诉他，看他比赛后的担忧的心情。涛涛说，怎么也兴奋不起来。再战，毛病依旧，我有点急了。涛涛作为中国队的头号选手，这样跌跌撞撞下去，到半决赛、决赛时怎么打呢？不久，涛涛又来了电话，他说，还是兴奋不起来。我真急了。涛涛啊，你多久才能兴奋起来呢？可不能掉以轻心呐。爸，你放心吧，其实啊，我心里比谁都急。我是在想法调整状态，我想啊，可能随着大赛的激烈程度会逐渐进入状态的。听他说的如此的自信，我的心才稍微安了一些。涛涛在小组赛上发挥失常，不单是我焦急万分，观众球迷们也甚为关注。国务委员李铁映以球迷的身份跟他砍球经，中国乒协主席徐寅生、代表团团长李富荣每天在餐桌上开导他，帮助涛涛卸包袱。国内各种新闻媒介也颇为他着急，纷纷报道王涛应该醒了，上上下下都为他着急。涛涛对自己没有失去信心，此后果然越打越好。半决赛中韩对阵， 韩国队前天才把劲旅比利时队杀下马，士气正旺，是与中国队决一高低。这场球看得我惊心动魄，坐立不安。涛涛首战刘南奎，刘南奎是韩国队进入半决赛的功臣，他连胜比利时的大小赛夫，使韩国队杀入了四强。开战以后，刘南奎英勇无比，不久就以7-5领先。观众为涛涛愁眉紧锁，涛涛没有急躁，稳定了一下情绪，一个短球突击，刘南奎一个趔趄，从此涛涛长抽短吊，声东击西，机智变现。涛涛大打出手，刘南奎垂头丧气了。前天力斩比利时赛夫兄弟的威风扫地，涛涛乘胜追击，以2-0把刘南奎打下马来。此前比赛一直状态很好的马文革，在这场比赛中表现失常，连丢二分。中韩大比分战成了2-2，涛涛再次登场。千钧重担在腹，涛涛深知这场决胜的分量。涛涛面对着金泽洙，精神抖擞，把球打得精灵飘逸，手腕的功夫极好。金泽洙则始终疲于奔命，被涛涛打得无可奈何，束手就擒。中国队胜利了，观众沸腾了。涛涛在这场关键性的比赛中拿下了关键的一盘。涛涛刚下场就被记者们团团围住了。韩国队教练赛后对记者感叹说，王涛太强了，我们输在王涛的手下。涛涛为中国队进入决赛立了一大功，人们感谢他，敬佩他，新闻媒介也以英雄的本色，王涛威风八面来赞扬他。不久前他那种兴奋不起来让人担忧的状态一扫而光，正像他所讲的，随着大赛的紧张激烈的进程，他会调整好状态的，会进入佳境的。尽管我相信涛涛所说，但我还是为他捏了一把汗，揪碎了心。大家都很清楚，他万一失手，中国队不但进不了决赛，与冠军无缘，更担忧的是在半决赛就输掉球，怎么好向全国人民交代呢？为此我想的很多很多，我为中国队担忧，为涛涛担忧。我在电视转播中看完了实况比赛，自始至终我揪着心，直到涛涛最后取胜，我仿佛还没有醒过来似的。当我意识到中国队胜了，进入明晚决赛的时候，我的眼泪刷刷地流个不停。我为中国队进入决赛激动的流泪，我为涛涛奋力拼搏的精神感动的流泪，我为有这样一个好孩子自豪的流泪。更大的压力，更沉的担子，更大的考验还在后头，这就是明晚的中瑞两军的生死之战。8日晚，第43届世乒赛男团决赛，中国队对瑞典队，这正是人们所预料的。决赛前，门票早被一抢而空了，很多球迷拥挤在体育馆外等票。据消息灵通人士透露，这场决赛的门票有的竟被炒到了1000多元一张。比赛就要开始了，仍有数百名球迷恋恋不舍地守在馆外等票。为了满足球迷的迫切心愿，体育馆破例多售了上千张票，球迷就站在走廊和台阶上观战。 馆内红旗招展，锣鼓声、叫喊声响彻了整个场馆。这场龙虎斗，中国队事先做了充分的准备。首先在排阵名单上，就叫瑞典队大吃一惊。历届世界大赛的战例表明，用兵排阵是否正确，对男子团体赛的胜败极为重要。因为乒乓球选手之间客观上存在着球路相克，和在以往比赛中胜与负所引发的心理状态等等问题。所以用兵排阵得当，知己知彼，不仅会使参赛队员的士气和信心倍增，同时也为队员扬长避短、充分发挥技术水平创造有利的条件，甚至可以力争我方在前三盘比赛中先拿上二分领先，使全局处于优势的地位。中国队选派哪三名队员出阵呢？涛涛近况不错，出他是肯定的，但是第二、第三人选上谁呢？确实是相当棘手的问题。首先是马文革上不上，敢不敢用，因为他在半决赛中与韩国队比赛两盘皆输。主帅蔡振华和教练班子仔细的分析，认为马文革有较高的技术水平，只要把马文革的心理调整好，出他还是有利的。用兵不疑，疑兵不用，少帅斗胆拍了板，马文革上。涛涛马文革定下来了，第三个人选出谁呢？刘国梁或者是丁松，他俩各有特点，但是又都未参加过世乒赛团体决赛，他俩哪个对瑞典队威胁相对更大一些呢？一时较难决定，这还牵扯到我方与对方如何排阵的问题。在五盘三胜制和双方势均力敌的情况下，很明显第三盘的胜负将对全局产生直接的重大的影响。刘国梁曾打败过佩尔森，而对卡尔松输赢就难说了，但丁松对卡尔松明显有利，只是去年访欧比赛的时候曾败给佩尔森。如果出刘国梁，对方把卡尔松放在第三盘怎么办？如果出丁松，瑞典排佩尔森打第三盘又不利。整个代表团的领导和教练班子一起出谋划策，反反复复的认真推敲，最后啊，大家一致认为瑞典队会让瓦尔德内尔打第一主力，佩尔森打第二主力。对方会认为马文革在半决赛中连输两分，我队不会派马文革出战了，而由王涛一老带二新出战。按此推理，无疑王涛会承担第一主力的位置，让在第42届上胜过王涛的佩尔森先对王涛，这是瑞典队的如意算盘，所以他们把卡尔松排在第三号位置的可能性很大。刘国梁和丁松在前面的小组赛中都打得不错，决赛他们俩都要求出战，而且表示有信心打好这场决赛。经过反复的看他们对欧洲选手的录像资料后，进行了综合分析，感到丁松的消中反攻打法特点突出，威力相对较大。万一瑞典队把佩尔森排在第三盘，丁松也可以用旋转变化的发球抢冲、消中反冲和消出转与不转的球等三种手段与对方来抗争。如果卡尔松排在第三号，那就更好了。于是决定出丁松。 并排出由马文革打第一主力，涛涛任第二主力，丁松排在三号的位置上。这是一个胆大心细、深思熟虑、冲击力强的阵势。结果，瑞典队出人排阵与中国赛前的分析完全吻合，这使中国一方士气大振，而瑞典队感到了意外，大吃一惊。当然，夺取斯威斯林杯，用兵排阵，出奇制胜固然重要，但解决战斗还要靠打，靠临场队员的勇气、信心和技术战术的发挥。中国队三员大将果然不负众望，上演了一场精彩的夺冠大战。第一盘，涛涛出战瓦尔德内尔，瓦氏被世界乒乓界称为天才，极具实力。首局，涛涛因为主动上手进攻不够和中局没有把握住战机，以16-21先失一局。第二局，涛涛加强了反手攻和侧身攻的速度和力量，压住了对方的左脚，破坏了对方利用发球抢攻的战术，以21-15扳回了一局。决胜局，双方争夺的十分激烈，比分咬得很紧。从9-9平开始，12-12、16-16，一直打到19-19，共打10次平手，真是势均力敌呀。比赛打得太紧张，太激烈了，看得我实在没法再看了，跑出了屋外，让妻子替我报比分。我一看妻子，也已经是泪流满面，比我还激动。可惜，在最后关头，涛涛没有接好对方的发球和抢攻，痛失第一盘，瑞典队以1-0领先中国队。第二盘，马文革出战佩尔森，开始双方比分交错上升，难分难解。中局以后，马文革逐渐占了上风，以18-12领先6分。但他没有抓住有利的时机，让佩尔森反败为胜。第二局，佩尔森开局打得很好，以9-4领先。马文革落后，反而镇静下来，一分一分的追赶上来，结果马文革反败为胜，双方战成了一平。决胜局，马文革发挥出色，一直领先对方，将优势保持到最后，马文革为中国队扳回了重要的一分，双方大比分为1-1。第三盘，丁松出战卡尔松。丁松独特的旋转不定的削球和发球技术，以及削中大力反冲，忽攻忽守，节奏变化快，上下旋反差大，使卡尔松一会儿下网，一会儿出界，不知所措。这使我想起了26届世乒赛上张谢林打日本三木的那场球，对方不是下网就是出界，站在台前一会儿发愣，一会儿回头看教练，简直就不知道怎么打了。这两场相隔34年的比赛何其相似，丁松为中国队拿下宝贵的一分，大比分变成了2-1，中国队领先。第四盘，马文革出战瓦尔德内尔。首局，马文革用反手发力攻压住对方的反手，较顺利的以21-13先胜了一局。瓦尔德内尔不愧为老将，第二局上来就加大了发球的旋转力和发球后的抢攻，连连命中，以21-13拿下了第二局，双方又战成了一平。决胜局，双方争夺得更为激烈，因为马文革要是胜了，中国队大功告成，就可以结束战斗，夺得冠军了。如果瓦尔德内尔得胜， 双方大比分将变成了2-2平。所以一开始双方就都全力的主动上手抢攻，上演了一场精彩的对拉弧圈球大战，打得十分精彩，博得全场观众热烈喝彩和掌声。遗憾的是，关键时刻马文革显得急躁，连连失误，痛失决胜局。这样中瑞决战的大比分是2-2平。决定生死的第五盘，涛涛对佩尔森，这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，却出现在眼前。涛涛上场了，我的心都快从喉咙口蹦出来了。我紧紧地握着一条毛巾站在屋中央，涛涛的妈心慌意乱，但又不肯离开银屏，赶紧吃了几颗救心丸。涛涛和佩尔森都是快攻结合弧圈球的打法，涛涛以快见长，佩尔森呢则以重著称。这将是一场速度加力量的较量，先发制人将是这场球胜负的关键。当然更重要的是看谁的心理承受能力强，因为两个人在前一盘比赛中均失利，再输无形之中背上在自己的手里把冠军断送的沉重包袱。两个队员在这种压力下上场，真是一场比心理、比斗志、比技术的决战。第一局打响，两个人的情绪似乎还算稳定，比分从3-3打到6-6。但是接近中局以后，涛涛果断地发动了快速的发球抢攻和伺机接发球抢攻，以18-12占据了优势。涛涛以21-14拿下了首局。我全部的身心都被这局比赛所吸引，直到涛涛胜了第一局，我才意识到这一局的胜利使中国队向冠军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。我对着屏幕大叫起来，涛涛顶住顶住。第二局涛涛越打越勇，以快速左右调动的战术瓦解了佩尔森的攻势，以21-13再胜，为中国队以3-2夺标取得了最宝贵的一分。涛涛最后一个球打赢后，顺势将拍子一扔，挥拳躺倒在地，顿时队友冲入场地，互相拥抱在一起，欢呼声、掌声、锣鼓声响彻了大厅。中国队胜利了，斯韦斯林杯又回到中国人的手里了。涛涛倒地的一刹那，我激动地倒在床上，任凭泪水横流。涛涛的妈妈则放声地大哭起来，电话铃接连不断地响着，祝贺中国队的胜利，祝贺涛涛的胜利。远在山西太原的涛涛的姑姑打来电话，边说边哭， 三妈，涛涛昏过去了啊！ 我赶忙向她解释，不是昏倒的，是激动的。他又哭着说， 哦，你看那么多人压着涛涛，那要压坏了怎么办呢啊？ 电话铃声继续响着响着，我干脆把凳子移到电话旁，坐在那里一个一个地接着电话，直至凌晨1点多。这天晚上我又彻夜失眠了。中国男队重夺斯威斯林杯的次日上午，设在天津转播这次大赛的中央电视台体育部的领导打来了电话，请我赴天津和涛涛参加直播，与全国观众见见面。对这事儿，我本想推脱，无奈电视台的同志讲是涛涛让我去的，我想也好，